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啊，今天的嗓子好多了，终于能听得出来是我的声音。昨天听了一下回放，其实还可以。哎，我觉得这个嗓音意外的很性感呢。好啦，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多聊聊天，而且视频直播也恢复了。那所以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还是老三样，三种方式，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另外想看视频的话，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咯。来上节目之前呢，发微博，然后看到了热搜上面河南暴雨这个热搜的话题，看起来还挺严重的。其实现在呢，多地全国多地，会有暴雨来袭。其实北京呢，这个夏天也下了很多雨，那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近期有需要去河南的朋友，或者说要出差呀、工作呀什么的，能够暂缓就暂缓吧。然后还是要注意安全。当然，也希望河南的朋友们能够平安无恙。还是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永远都喜欢说到做到的人，我在乎的从来都不是你答应过我什么，而是介意明明说好了的却又做不到。不如什么都别承诺，也好过我的失望。来公布今晚的话题吧。那些不被看好的人或者是决定，后来怎么样了呢？ 一座 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讨我，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自放带来演吧，很不安怎去优雅，世上还赞中沉默做大娱乐家，幸运已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二轮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揭丝底里吧，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的现在存在吗？啊，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一首浮夸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浮夸作为今天的开场歌曲，就是因为我觉得歌里面唱到的那种因为自卑，因为不被看好，或者说因为自己太过普通而没有被关注到，而产生的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求关注的那样的一种心理，你说盲目自信也好，或者说自卑产生的自负也罢，其实有些时候呢，觉得这样的人有一点可怜，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被关注，然后呢，也都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但是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人来人往，人太多了，优秀的人也太多了，所以呢，可能他真的就不被看到，或者说他压根儿就不被看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不被看好的人，或者说你做过哪些特别不被别人看好的决定，那么最后他们都会怎么样呢？时间会给出我们答案。哎，我好羡慕陈奕迅的嗓子，尤其是最后那个撕心裂肺的呐喊，就别说我现在喊不出来，就是我好嗓子好的时候也喊不出来。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唱功。哎，算了，羡慕也没用哈。来吧，看到欢乐咖啡时光，他说大部分不被看好的人后来还是那样，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运势呢，有的时候还真是老天说了算，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是一种梦想吧。怎么说呢，我倒觉得其实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你做了自己能做的所有的努力，至于结果，那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得了的，但是呢，我们尽到所有的努力之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不后悔，所以说努力还是有用的。我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就是我曾经做过一些决定，就是我对我的人生是从小到大都是有绝对的主动权的，即便是在我小的时候，未成年的时候，但是我的想法一旦形成，我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我做过很多不被看好的决定，但是呢，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到头来我的决定 带给了我好的运气，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所有不被看好的人或者不被看好的那些决定都会以失败告终。好啦，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看法还有故事，那我们也继续听歌，来听张悬的一首《无状态》。 我喜欢永恒的短暂，我主动为被动的昏暗，所有供应的景观之中我都不存在。我喜欢邂逅的对白，我有某部电影的光彩，你要我给的应该也如此的是这答案。我喜欢邂逅的对白，我有某部电影的光彩，你要我给的应该也如此的是这答案。你要把美好的故事留下来，不去制约，被制约没有习惯。我喜欢独白生活中人的生活的课程，不去制约，被制约，等待遗憾，我哭是倔强的爱。你要把美好的故事留下来，不去制约，被制约，没有习惯，我喜欢独白生活中。 张悬一首《无状态》，其实这首歌真的像他的歌名一样，可能听完了你会觉得很好听也很舒服，但是却真的没办法去深究他的歌里面到底想表达什么。张悬说过一句话，他曾经说，了解一个人的最佳方式就是 不抱任何希望的爱他。其实你想想这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像所谓的看好与不看好，这个如果要是回归到本质来讲，是我们或者是我们看别人或者别人看我们的一种带有本能的一种期许，本能的一种希望在里面。你比如说我看好这个孩子啊，我觉得他将来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看好这个人，我觉得他身上有什么样的闪光点，有什么样的优点，将来他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呢仔细想想，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或者我们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而我们所谓的他会怎么样，也只是带着我们自身的一些经历，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判断，还有我们的一些希望。可是呢，当他们过了一段时间，或者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可能事实和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这个如果带入到家长的身上会更加明显。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会做什么职业呀，考什么大学呀，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那如果就是孩子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家长就会很失望。 For shame, deny that thou bearest love to any, who for thyself art so unprovident. Grant, if thou wilt, thou art beloved of many, but that thou none lovest is most evident. For thou art so possessed with murderous hate, against thyself thou stand. 所以呢，有的时候要平和一些。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move, 'cause we are asking one an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We've been hiding enough. If I sing you a song, would you sing along? Oh, wait till I'm gone. Oh, how we push and pull. If I give you my heart, would you just play the part? Or tell me it's the start.Of something beautiful. Am I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s? It's time for us to face the truth, 'cause we are coming to each 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Hiding enough. 这首英文歌来自 Usher Book， 叫做 Try。 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尝试嘛，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人生就是不断折腾的过程，过于平淡的生活没意思。是的，所以我们还是有想法就要努力去实现，总要试一试才不让自己后悔。刚才嗓子突然间一阵干咳，有点忍不住，还是让大家听到了不好的声音，对不起啦。好啦，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既然今天我们来说那些不被看好的人和决定，那必须要放一首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做过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 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你的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 最重要的决定来自范玮琪。那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呢？看到宋彦君说，大学毕业考公务员，先工作不考研究生，是我自己决定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智的选择。是，这只要不后悔，我觉得就好。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和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想看直播呢，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好啦，我们的固定盲盒要出场咯，来听听看今天这首歌是什么，谁第一个能把它答出来呢？这是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 没错，这就是今天的盲盒。我发现真的大家的手速太快了，就尤其依然是我们的盲盒杀手们，抖音上小糖糖、可爱的糖糖，还有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泪流心田、山外有山都答对了。然后 stream 说不愧是玄冥二老，哎，这个玄冥二老是什么梗？然后让我又想起了黑白双煞。好，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嘟嘟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做自己就好。是的。还有小先生他也说不被看好又怎样呢，自己尽心尽力的去做了，即便没有达到预期那也问心无愧。是的。还有卡梅利亚他说他也比较认同我说的，努力有时候还是有用，但是努力过后不一定都会成功，只有尽人事听天命。对，其实就像有一句话说的那样，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呢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就像有一段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说有一串葡萄你拿到手，一种人呢会挑最好吃的那个先吃，而另一种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那照理说呢，第一种人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这些葡萄里面最好的那个，而第二种呢应该是悲观的，因为他吃的都是剩的里面最坏的一个。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第一种人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的美好只存在在过去的回忆中，而第二种人却是乐观的，因为他还有希望。想问问大家，你们是属于哪种人？我是典型的第二种人。其实这个说实话是有一点点悲观主义，但是我宁愿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就比如说吃饭，如果要是荤素搭配的话，我会先吃素，然后把为数不多的荤菜留在最后。这样呢到最后当我享用它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哇莫大的满足。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一块肉可能被别人也给抢走了，然后自己就什么都没有剩下。哎，不过这种时候呢还是比较少的。好了，继续听歌吧，也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晚的话题。我觉得这首歌跟今晚的话题很应景，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像我这样的人，来自毛毛的歌《毛不易》。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呢，我觉得唱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我们，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当中的一员，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出色的外貌，也没有那么出挑的能力，也没有那些特别优秀的闪光点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甚至我们的性格可能也有一点点无趣，我们也不擅长社交，然后呢，喜欢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即便我们是这样的人，可是呢，我们依然也会有为爱奋不顾身的时刻，为梦想去执着，去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刻。这样的我们又是那么的让人觉得有共鸣，那么的鲜活。所以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也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身边和自己一样虽然看起来普通但是呢却依然努力的每一个人。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吧。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来分享一些特别正能量、温暖的句子。三观没有标准，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也有罪。这个世界上都是自顾不暇的人，能顾及你情绪的人实在是难得。你如果太在意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说的话，这对喜欢你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提升自己比迎合别人要有用得多。努力不一定会达到目的，但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努力的结果。无论结果怎么样，和不努力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要把不理解变成对别人的诋毁，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灭别人的灯。所立之处决定了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承受什么样的责任，展现什么样的自我，活出什么样的未来。这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不公与贪婪，但总还有事物散发着光亮，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好好努力向他们奔赴而去。 我走在马路边转了一圈又一圈，透过人来人往找一家卖情怀的店，他点了一支烟，烟雾飘到我眼前，突如其来人间仙境，实在妙不可言。在城里散步不如困在山里哭，哭到野兽来叼走虚荣的包袱，我只身向山去，后路全都不在乎，我有我的命数， 有伤痕，有裂痕，有粉身碎骨的好去处，要坠入，要领悟，我要把自己放逐，你站住，看清楚，我脸上写的不服，他羡慕或嫉妒，都只是蝼蚁皮肤。 或许我有关，热热闹闹，孤孤单单，我与天公作伴。 有伤有猎物，有粉身碎骨的好去处，要坠入，要领悟，我要把自己放逐，你站住，看清楚，我脸上写的不服，他羡慕或嫉妒，都只是蝼蚁皮肤。有伤有猎物，有粉身碎骨的好去处，要坠入，要领悟，我要把自己放逐，你站住，看清楚，我脸上写的不服，他羡慕或嫉妒，都只是蝼蚁皮肤。 这首来自花粥的一首《皮肤》，皮肤撼树，我们都听过。其实皮肤呢，就是指白蚁，然后多用于形容那种不自量力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皮肤的感觉呢？它的感受是什么？就即便它是一只小小的白蚁，但是它依然拥有自己的梦想和力量。当然撼树呢，他是真的不自量力，但是只要他努力了，我觉得他也不后悔。看到穿越你的灵魂，包括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河南暴雨，然后呢也在评论区还有抖音上为河南祈福。是的，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也在关注着。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帮忙在网络上扩散一下那些救援电话，还有呢，希望我们的河南的人民，还有我们的武警官兵们都平平安安。好啦，继续听歌吧，来听这首，来自石白琪，单方面决定。 这样无奈，这样不堪。 谁会在拥抱后不想要答案？进退两难才是最难的负担。每次想把你抱紧，每次想被你倾听，可是我没勇气再听你。 单方面决定，带着一种孤注一掷。这首歌来自石白琪。小薇说还真的有一首歌叫单方面决定。我说对呀，我也是看到他的歌名觉得嘿挺吸引我的，结果一听反正我觉得还不错，挺好听，很适合晚上，所以呢今晚就必须要把它放一下啦。 Joy 他说当年还年轻，工作一年半离职去开了咖啡馆，虽然大家表面上都好言好语的，但我知道大家都不看好，我就是要做给他们看。后来呢再回去上班赚的钱都不是自己的了。其实开店真的有风险，别说是咖啡馆包括一些餐饮业，还有一些小店。其实我们就尤其是我觉得女孩子吧，反正我的梦想还是要开一家小店。可是呢，当我了解了那些成本之后，还有你要付出的那些精力之后，我觉得暂时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精力。所以有的时候梦想是好事，我们自己去做的一些决定，不管是别人看好也好，不看好也好，那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很清楚，就是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之前是不是充分的了解了你需要为他付出的那些东西和你需要坚持的。你如果经过深思熟虑，那别人看不看好真的没那么重要。来吧，送出今天的晚安曲，来自严仁中，有些。